层平常明家宝暗地到处处设防，领导上你只需不说得当，若强攻必招致重大伤亡，欺天来我的心了无执掌，暗邪教军事情报随身藏，臣佛晓送情报装作千古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上一盘晚一盘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毒飞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，

听众朋友，杜近芳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